你好，我是 Chrono。今天我们继续上次的话题，看看 HTTP 性能优化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手段。上次课程里我说到了，在整个 HTTP 系统里有三个可优化的环节，分别是服务器、客户端和传输链路。但因为我们是无法完全控制客户端的，所以实际上的优化工作通常是在服务器端。这里呢，又可以细分为后端和前端。后端是指网站的后台服务，而前端就是 HTML、CSS、图片这些展现在客户端的代码和数据。知道了大致的方向，HTTP 性能优化具体应该怎么做呢？总的来说，任何计算机系统的优化都可以分成这么几类：硬件、软件、内部、外部，花钱不花钱。投资购买现成的硬件是最简单的优化方式，比如换上更强的 CPU、更快的网卡、更大的带宽。更多的服务器，效果也会立竿见影，直接提升网站的服务能力，也就实现了 HTTP 优化。另外，花钱购买外部的软件或者服务，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优化方式。最物有所值的，应该算是 CDN 了。CDN 专注于网络内容交付，帮助网站解决中间一公里的问题，还有很多其他非常专业的优化功能。把网站交给 CDN 运营，就好像是让网站坐上了喷气飞机，能够直达用户。几乎不需要费什么力气，就能够达到很好的优化效果。不过这些花钱的手段实在是太没有技术含量了，属于懒人的做法，所以我就不再细说。接下来的重点就讲讲在网站内部不花钱的软件优化。我把这方面的 HTTP 性能优化概括为三个关键词：开源、节流和缓存。这个开源可不是 open source，而是指抓源头，开发网站服务器自身的潜力。在现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，尽量挖掘出更多的服务能力。首先，我们应该选用高性能的 Web 服务器，最佳选择当然就是 Nginx、OpenRestit 了。尽量不要选择基于 Java、Python、Ruby 的其他服务器，它们用来做后面的业务逻辑服务器更好。利用 Nginx 的强大反向代理功能，实现动静分离，动态页面交给 Tomcat、Diago、Rails，图片样式表的静态资源交给 Nginx。Nginx 或者 OpenRestit 自身也有很多配置参数可以用来进一步调优。举几个例子，比如说禁用负载均衡锁、增大连接池、绑定 CPU 等等，相关资料有很多，你可以课后自己找一找。特别要说的是，对于 HTTP 协议一定要启用长连接。在第39样里你也看到了，TCP 和 SSL 建立新连接的成本是非常高的，有可能会占到客户端总延迟的一半以上。长连接虽然不能优化连接握手，但可以把成本均摊到多次请求里，这样只有第一次请求会有延迟，之后的请求就不会有连接延迟，总体的延迟也就降低了。另外，在现在操作系统上都已经支持了 TCP 的新特性 TCP Fast 的 Open， 它的效果类似 TLS 的 False Start， 可以在初次握手的时候就传输数据，也就是零 RTT。 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在操作系统和 Nginx 里开启这个特性，减少外网和内网里的握手延迟。下面给出了一个简短的 Nginx 配置示例，启用了长连接等优化参数，实现了动静分离。接下来我们谈谈节流。节流是指减少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收发的数据量，在有限的带宽里传输更多的内容。节流最基本的做法就是使用 HTTP 协议内置的数据压缩编码，不仅可以选择标准的 gzip，还可以积极尝试新的压缩算法 BR2， 它有更好的压缩效果。不过在数据压缩的时候，应当注意选择适当的压缩率，不要追求最高压缩比，否则会耗费服务器的计算资源，增加响应时间，降低服务能力，反而会得不偿失。gzip 和 BR2 是通用的压缩算法，对于 HTTP 协议传输的各种格式数据，我们还可以有针对性的采用特殊的压缩方式。 HTML、CSS、JS属于纯文本，就可以采用特殊的压缩，去掉源码里多余的空格、换行、注释等元素。这样，压缩之后的文本虽然看起来很混乱，对人类不友好，但计算机仍然能够毫无障碍的阅读，不影响浏览器上的运行效果。图片在 HTTP 传输里面占有非常高的比例，虽然它本身已经被压缩过了，不能被 gzip、BR 处理，但仍然有优化的空间。比如说去除图片里的拍摄时间、地点、进行的元数据，适当降低分辨率，缩小尺寸。图片的格式也很关键，尽量选择高压缩率的格式， 有种格式应该采用 GPEG， 无种格式应该用 WebP 格式。对于小文本或者小图片，还有一种叫资源合并的优化方式，就是把许多小资源合并成一个大资源，用一个请求全下载到客户端，然后客户端再用 JS、CSS 切分后使用。好处是节省了请求次数，但缺点是处理比较麻烦。刚才说的几种数据压缩都是针对的 HTTP 报文里的 body， 在 HTTP1 里没有办法可以压缩 header， 但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手段来减少 header 的大小，不必要的字段就尽量不发。网站经常会用 cookie 来记录用户的数据，浏览器访问网站的时候每次都会带上 cookie， 冗余度非常高，所以应当尽量少使用 cookie， 减少 cookie 记录的数据量，总使用 domain 和 pass 属性限定 cookie 的作用域，尽可能减少 cookie 的传输。如果客户端是现代浏览器，还可以使用 HTML5 里定义的 Web Local Storage， 避免使用 cookie。 压缩之外，节流还有两个优化点，就是域名和重定向。 DNS 解析域名会耗费不少的时间，如果网站拥有多个域名，那么域名解析获取 IP 地址就是一个不小的成本，所以应当适当的收缩域名，限制在两三个左右，减少解析完整域名所需的时间，让客户端尽快从系统缓存里获取解析结果。重定向引发的客户端延迟也很高，它不仅增加了一次请求往返，还有可能会导致新域名的 DNS 解析，是 HTTP 前端性的优化了大忌。除非必要，应当尽量不使用重定向，或者使用 Web 服务器的内部重定向。在第20讲里，我就说到了缓存，它不仅是 HTTP， 也是任何计算机系统性能优化的法宝。把它和上面的开源节流搭配起来，用于传输链路，就能够让 HTTP 的性能再上一个台阶。在第零公里，也就是网站系统内部，可以使用 Memory Cache、Redis、Vanish 等专门的缓存服务，把计算的中间结果和资源存储在内存或者硬盘里。Web 服务器首先检查缓存系统，如果有数据，就立即返回给客户端，省去了访问后台服务的时间。在中间一公里，缓存更是性能优化的重要手段。CDN 的网络加速功能就是建立在缓存的基础上的。可以这么说，如果没有缓存，那就没有 CDN。利用好缓存功能的关键是理解它的工作原理，为每个资源都添加 etag 和 last modified 的字段，再用 cache control expires 设置好缓存控制属性，其中最基本的是 max age 有效期，标记资源可缓存的时间。对于图片、CSS 等静态资源，可以设置较长的时间，比如一天或者一个月。对于动态资源，除非是实时性非常高，也可以设置一个较短的时间，比如1秒或者5秒。这样，一旦资源到达客户端，就会被缓存起来，在有效期内都不会再向服务器发出请求，也就是没有请求的请求才是最快的请求。在开源、节流和缓存这三大策略之外，HTTP 性能优化还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把协议由 HTTP1 升级到 HTTP2。 通过非样片的学习，你已经知道了 HTTP2 的很多优点，它消除了应用层的对头阻塞，拥有头部压缩、二进制帧、多路复用、流量控制、服务器推送等许多新特性，大幅度提升了 HTTP 的传输效率。实际上，这些特性也是在开源和节流这两点上做文章，但因为这些都已经内置在了协议内，所以只要换上 HTTP2， 网站就能够立刻获得显著的性能提升。不过要注意，一些在 HTTP1 里的优化手段到了 HTTP2 里会有反效果。对于 HTTP2 来说，一个域名使用一个 TCP 连接才能够获得最佳性能，如果开多个域名，就会浪费带宽和服务器资源，也会降低 HTTP2 的效率，所以域名收缩在 HTTP2 里是必须要做的。资源合并在 HTTP1 里减少了多次请求的成本，但在 HTTP2 里，因为有头部压缩和多路复用，传输小文件的成本很低，所以合并就失去了意义。而且资源合并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降低了缓存的可用性，只要一个小文件更新，整个缓存就完全失效，必须重新下载。所以在现在的大带宽和 CDN 的应用场景下，应当尽量少用资源合并，让资源的力度尽可能小，才能更好地发挥缓存的作用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研究了一些 HTTP 性能优化的具体措施，简单小结一下。花钱购买硬件、软件或者服务，可以直接提升网站的服务能力，其中最有价值的是 CDN。 不花钱也可以优化 HTTP， 三个关键词是开源、节流和缓存。后端应该选用高性能的 Web 服务器，开启长连接，提升 TCP 的传输效率。前端应该启用 GZIP、BR 压缩，减少文本、图片的体积，尽量少传不必要的投资段。缓存是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的性能优化利器，应该总使用 ETAG 或者 Last Modify 的字段标记资源。升级到 HTTP2 能够直接获得许多方面的性能提升，但要留意一些 HTTP1 的反模式。到这里，专栏的全部课程就学完了。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，你是否有了很多的收获呢？接下来，就请在广阔的网络世界里去实践这些知识吧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